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跃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每天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，晚间的十点到十一点是节目的重播时间。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，贾跃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1989年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一首《真的爱你》。这首歌呢是由梁美薇来作词，黄家驹来作曲的。当年 Beyond 乐队刚成立的时候非常困难，大家连一件像样的乐器都买不起，更不用说举办演唱会了。家驹的父亲比较保守，一直希望家驹长大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不希望他搞音乐。而家驹的母亲不一样，她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儿子的想法，认为兴趣是人生最好的导师。这句话非常有道理。而家驹的母亲平时也经常听儿子演唱各种歌曲，认为儿子天赋很高，又有十足的兴趣做激励。于是呢，家驹的母亲就经常偷偷地给家驹存钱，而家驹呢也对母亲非常感激。后来呢，有一次机会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。本来呢，家驹不愿意，因为他不想因为商业化来写歌，但后来呢，他还是答应了，他太想做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了，于是呢，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《真的爱你》。所以不得不说，黄家驹不仅是一位超级音乐天才，更是一位知道感恩、知道回报的大孝子。后来据黄家强回忆，那次母亲节家驹演唱《真的爱你》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也在现场，被儿子深情的演唱打动得多次流下泪水。马上呢，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用粤语来演唱的《真的爱你》。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